英国革命共产党马列主义和英国朝鲜友好协会21号分别在美国驻英使馆和南朝鲜驻英委使馆前举行游行，表示抗议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举行联合军演反对朝鲜。